你好，我是金箍刀。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一网打尽协同过滤、矩阵分解和线性模型。在上一篇文章中，我讲到了使用逻辑回归和梯度提升决策树组合的模型融合办法用于 CTR 预估。我还满怀爱意地给这对组合起了个名字，叫做极度组合，因为这对组合的确可以在很多地方帮到我们。这对组合中，梯度提升决策树，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GBDT, 所起的作用就是对原始的特征做各种有效的组合。一棵树就是一种组合决策过程。这大概就是逻辑回归的宿命吧。作为一个广义线性模型，在这个由非线性组成的世界里，唯有与各种特征组合办法精诚合作才能活下去。首先从特征组合说起。对逻辑回归最朴素的特征组合就是二阶笛卡尔乘积。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暴力组合的问题所在？一、两两组合导致特征维度灾难。二、组合后的特征不见得都有效，事实上大部分可能无效。三、组合后的特征样本非常稀疏，意思就是组合容易，但是并不能在样本中找到对应的组合出现，也就没办法在训练时更新参数。我在文稿中把包含了特征两两组合的逻辑回归线性部分的公式写了出来。这和原始的逻辑回归相比，就多出来了后面那一大坨。特征两两组合那部分也需要去学习对应的参数权重。问题就是，两两组合后非常有可能没有样本能够学习到 WIJ, 不但没有样本可以用来学习到参数，而且在应用时，如果遇到了这样的组合，也就只能放弃，因为没有学到权重。针对这个问题，就有了一个新的算法模型，因子分解机模型，也叫做 FM。即 Factorization Machine, 因子分解机也常常用来做模型融合。今天我就和你聊聊因子分解机的来龙去脉。我们来聊聊 FM 模型。一、原理。因子分解机模型是在2010年被提出来的，因为逻辑回归在做特征组合时样本稀疏，从而无法学到很多特征组合的权重，所以因子分解机的提出者就想，能不能对上面那个公式中的 WIJ 做解偶，让每一个特征学习一个隐因子向量出来，就好像前面讲矩阵分解时，为每一个用户和每一个物品各自都学习一个隐因子向量一样。这样一来，任何两个特征不小心在实际使用时相遇了，需要组合，那么各自掏出自己随身携带的隐因子变量做一个向量点击，就是两者组合特征的权重了。还是针对逻辑回归的线性部分，用公式写一下更清楚。我在文稿中放了一个公式，你可以点击查阅。这个公式和前面特征组合的公式相比，不同之处就是原来有个 WIJ 变成了这里的两个隐因子向量的点击。不要小看这个变化，他其实认为两个特征之间即使没有共同出现在一条样本中，也是有间接联系的。比如说，特征 A 和特征 B 曾在一些样本中一起出现过，特征 B 和特征 C 曾在一些样本中出现过，那么特征 A 和特征 C无论是否在样本中一起出现过，仍然是有些联系的。如果在实际预测 CTR 时，特征 A 和特征 C 真的在一起出现了，如果你用的是因子分解机模型，这时候你的预测程序就不慌不忙走向数据库，从中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特征 A 和特征 C 的隐因子向量，拿出来做一个点击运算，就得到了两者组合的权重。也许逻辑回归见到这一切，不禁要问，居然还有这种操作？是的，因子分解机的先进之处就在于此。现在聪明如你，一定也想到了，既然二阶特征组合可以学到隐因子向量，那么三阶特征组合也可以加进来，四阶、五阶，想一想是不是有点小激动呢？不要急，组合越多，计算复杂度就会徒增，所以一般在实际使用中，因子分解机就表演到二阶特征组合就 OK 了。二、模型训练。因子分解机的参数学习并无特别之处，看目标函数。我在这里是把它当作融合模型来看的，用来做 CTR 预估，因此预测目标是一个二分类。因子分解机的输出还需要经过 sigmoid 函数变换。我在文稿中放了两个公式，你可以点击查阅。公式中 sigma hat y 是因子分解机的预测输出后经过 sigmoid 函数变换得到的预估 CTR。第二个 y 是真实样本的类别标记。正样本是 1, 负样本是 0, M 是样本总数。对这个损失目标函数使用梯度下降或者随机梯度下降，就可以得到模型的参数，和前面文章里的没有区别。注意 损失函数实际上还需要加上正则项，这在上一篇专栏中已经总结过机器学习损失函数的两板斧，就是偏差和方差。三、预测阶段。假如现在已经得到了因子分解机的模型参数，你是不是忍不住跃跃欲试，想端着它冲上战场呢？且慢，因子分解机中二阶特征组合那一坨在实际计算时复杂度有点高，如果引因子向量的维度是 k， 特征维度是 n， 那这个复杂度就是 kn 方的复杂度，其中 n 方是特征要两两组合， k 是每次组合都要对 k 为向量计算点击，需要对此稍微做一下改造，我把改造过程画成了图，你可以点击文章查看。看上去这个有点复杂，你如果不想理解也没关系，我可以直接告诉你最后该怎么算，我在文章中放了整个计算过程，你可以点击查看。这就是因子分解机中二阶组合部分的实际计算方法，现在这样做的复杂度只是 OKN， 原来的平方复杂度不见了。四、一网打尽其他模型。下面继续带你见识一些因子分解机的神奇之处，我在文稿中放了一些图，这里示意了一批样本，这张图中每一条样本都记录了用户对电影的评分，最右边的 Y 是评分，也就是预测目标，左边的特征有五种，用户 ID， 当前评分的电影 ID， 曾经评估的其他分，评分时间，上一次评分的电影。好，现在我们来看因子分解机是如何一网打尽其他模型的。注意，这里说的一网打尽并不是打败，而是说模型可以变成其他模型。前面已经说了，因子分解机可以实现带有特征组合的逻辑回归。现在假设图中的样本特征只留下用户 ID 和电影 ID， 因子分解机模型就变了。我在文稿中放了一张图，你可以点击查看。解释一下如何变成这样的，因为用户 ID 和电影 ID 在一条样本中各自都只有一个维度是1，其他都是0，所以在一阶部分就没有了求和符合，直接是 WU 和 WI。二阶部分特征乘积也只剩下了一个1，其他都为0了。你瞧，这不就是带有偏置信息的 SVD 吗？现在继续，在 SVD 基础上把样本中的特征加上用户历史评过分的电影 ID， 再求引因子向量，这就是 SVD 加加呀。再加上时间信息就变成了 Time SVD。所以因子分解机是把我之前讲过的矩阵分解一网打尽了，顺便还干起了逻辑回归的工作。也正因如此，因子分解机常常用来做模型融合，在推荐系统的排序阶段肩负起对召回结果做重排序的任务。五、FFM。 因子分解机的故事已经讲完了，但我后来在因子分解机基础上改进了一下，改进的思路是不但认为特征和特征之间潜藏着一些不可告人的关系，还认为特征和特征类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个特征类型就是某些特征实际上是来自数据的同一个字段，比如用户 ID 占据了很多维度，变成了很多特征，但它们都属于同一个类型，都叫用户 ID。 这个特征类型就是字段，即 field， 这种改进叫做 field aware factorization machines， 简称 FFM。 之前因子分解机认为每个特征有一个引因子向量，FFM 改进的是二阶组合那部分，改进的模型认为每个特征有 F 个引因子向量，这里的 F 就是特征一共来自多少个字段。关于二阶组合部分改进后的样子，你可以点击文稿查阅。 FFM 模型也通常用来做 CTR 预估，在 FM 和 FFM 试镜过程中记得要对样本和特征都要做归一化。总结一下，今天我给你介绍了另一种常用来做 CTR 预估的模型，因子分解机。因子分解机最早提出在2010年，在一些数据挖掘比赛中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后来被引入工业界做模型融合也表现不俗。严格来说，因子分解机也算是矩阵分解算法的一种，因为它学习结果也是引因子向量，也是用过引因子向量的点击代替原来的单个权重参数。最后，由于不断提到特征组合的重要性，前有 GBDT， 现有 FM， 都是在特征组合上花功夫，你能不能在这里分享一下你所用过的特征组合办法有哪些呢？欢迎留言一起讨论。感谢你的收听。